第19集。 下一秒，梅雨琛猛地用胳膊圈住白思君的脖子，把他勾到面前，凑到他耳边说：“ 皮痒了是吗？” 温热的呼气惊得白思君立马收起了笑容。梅雨琛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力气大得惊人。他回想起3年前的那次年会，他见过梅雨琛身穿黑色紧身高领毛衣的样子，胳膊上是明显鼓起的肌肉，胸前也有漂亮的方形线条。梅雨琛肯定有健身，或许只是这几年疏于维持，瘦了不少，但该有的力量还是有。白思君一只手还提着下午买的东西，他慌乱地用另一只手撑开梅雨琛的胸口，事实梅雨琛主动松开了他。 我开玩笑的。 我知道，我没有生气。 那就好。 白思君松了口气，然后还是觉得好笑，原来这位大作家竟然是个路痴。 跟紧我。 他转身朝正确的方向走去，语气里仍是掩饰不住的笑意。 你这么大个人还走丢了。 白思君说完偷笑着向前迈步，然而他还没走两步，一只手便勾着他的脖子，把他拽进了一个温热的胸膛。梅雨琛偏着头在他耳边淡淡说：“ 我看你就是皮痒。” 白思君愣愣地看着前方空无一人的道路，他突然觉得他不是皮痒，他是心里有点痒。被梅雨琛治了一顿，白思君不敢再嘚瑟，他老老实实地朝别墅区的方向走去。下午买的东西还是有些分量，但左手有伤，白思君也没敢换左手提。梅雨琛似乎发现他总是调整口袋的位置。 要我帮忙吗？ 白思君自然不会客气，他把右手提高了一些，示意梅雨琛把口袋接过去。哪知梅雨琛只是用食指勾走其中一条提袋，于是就变成了他们两人一人提一边的格局。行吧，白思君无奈地想，这位梅大爷肯帮他分担一半也很不错了。回到别墅时，手机早已没电，白思君借来梅雨琛的充电器给手机充上电，然后去一楼的卫生间洗澡。这次他事先拿好了换洗的衣服，没再给梅雨琛进卫生间的机会。不过这次梅雨琛给他的不是新衣服，白色棉质短袖上有着好闻的薰衣草香味，是梅雨琛洗衣液的味道。白思君套上短袖后，鬼使神差地捏起胸前的布料闻了闻，确实很好闻，下次他也试试这个味道的洗衣液好了。回到客厅时，梅雨琛正专心致志地窝在单人位沙发上码字，白思君竟有一瞬间的不适应。因为平时他随便一个动作，梅雨琛都会抬起眼来看他，然而现在梅雨琛的视线一直固定在屏幕上。看来梅雨琛的写作状态不错，白思君突然有点好奇他写到哪里了。他绕到梅雨琛身后，才刚刚弯下半个身子，飞速敲键盘的手指便停了下来。梅雨琛转过头来，直直迎上了他的视线。由于仰视的缘故，那双好看的丹凤眼难得的全睁开来，眼底的慵懒全化作了难以言说的性感。白思君愣了一瞬，呆呆地看着两片薄唇微微张开。 你身上好香。 白思君连忙支起身，坐回沙发上埋着脑袋擦头发。白色的毛巾遮挡住了多余的视线，正好让他整理乱糟糟的心情。他闷闷地看着自己的大腿，耳旁的沙沙声逐渐淹没了鼓噪的心跳声，也盖住了客厅里的其他声音。他没有发现梅雨琛动了，身旁的沙发突然塌陷下去，下一秒大腿上骤然出现了梅雨琛的脸。白思君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但腿上的重量告诉他，梅雨琛确实躺在了他的腿上。白思君的动作顿时僵在原地，由于视野被毛巾挡住，他的世界里只剩下梅雨琛的脸，即使他想避开那勾人的眼神也没有办法。梅雨琛看了他一阵，突然开口：“ 你穿了吗？ 什么？ 我给你买的内裤。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脏又开始狂跳了。白思君猛地掀开毛巾，抬起头来，尽量不去看赖在自己腿上的梅雨琛。 你躺我腿上做什么？ 累了，我要听故事。 白思君不禁想到，上次梅雨琛躺在他腿上睡觉，就是听故事听的。 我不会讲故事。 不管他会不会，都不可能再被梅雨琛带着走了。他低下头来，迎上梅雨琛的视线。 你起来。 梅雨琛没有动，白思君轻轻抬了一下大腿，眼里满是催促。梅雨琛皱了皱眉，明显有些不爽。 哎。 白思君被叫的心里颤了一下。 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 要说梅雨琛是什么样的人，白思君心里可是有一大堆怨言。他一时间忘了叫梅雨琛起来。 你很任性。 梅雨琛挑了挑眉，倒没有反驳，看样子还有些自知之明。而白思君看着他这么坦然的样子，一下也没了脾气，放弃抵抗似的瘫倒在沙发靠背上。 就像现在，也不管我同不同意，就直接躺我腿上。 梅雨琛轻笑了一声，像是在表示赞同。 还要继续听吗？ 当然。 你喜欢吃甜食，你还怕冷，你总喜欢看着我，虽然我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。 白思君说到这儿，梅雨琛突然笑了起来。 我看你是因为你好看。 白思君皱了下眉，又来了这种暧昧不明的话语。他突然有些心烦，低下头来看着梅雨琛。 你还粘人，害怕孤独，不想一个人待着，所以总找我来陪你。 他这么说是想刺一下梅雨琛，因为每次都是他被梅雨琛扰得心烦意乱，他觉得心里不平衡。果然梅雨琛逐渐敛去了眼里的笑意，表情变得淡漠起来。白思君突然觉得自己说过头了，正想缓和一下气氛。 被你发现了。 白思君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梅雨琛竟然直接承认了下来。他不确定地看了梅雨琛一眼，只见他脸上不知何时又挂起了淡淡的笑容，眼眸深邃地看着他。 所以你可以有空就过来陪我吗？ 好。 白思君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嘴上就应了一声好。说完之后，他就像惊醒一般正要收回这个字，却听梅雨琛扑哧一声笑了。 不去反悔啊。 白思君的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如果梅雨琛是女人，那一定是一只狐狸精。他头痛地揉了揉眉心。 你要躺到什么时候？ 你不是说我粘人吗？ 那意思是我就粘给你看。白思君无奈地想，看来刚才那句话果然还是让梅雨琛不高兴了。他换了种方式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 你这样躺着我腿很麻。 梅雨琛垂眸沉默了一阵，最后还是慢悠悠爬了起来。他盘腿坐在白思君身旁，膝盖搭在白思君腿上，整个上半身都没骨头似的斜倚在白思君身上，情况不比刚才躺着好多少。